D100有声台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 2月19号星期二的早上时间来到上午8点04分啊！ 今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噶。首先睇翻港岛区先啦，港岛告示打到过咧，现时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洪水加埋落中环咧就顺和广场噶。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开始车多啦，管道口不过呢分钟咧就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噶吓。走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啦，现时去到差唔多桥面。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去到呢个理工大学地盘。 渡船街天桥向返红磡方向排返到油麻地停一场那边，另外加士居道向返油麻地上桥位开始车多少少啦，不过又未至于有龙尾出现嘅。 新界區那邊是怎樣呢？思瑞出回九龍方向世界花園，另外大學山隧道出回九龍排回到小瀝園。昨天有宗法庭的新聞，九名青年因為襲警和非法集結罪，上到法庭他們真是膽生無，態度惡劣不得止，其中一個還用粗口問候裁判官的母親，真是出事了，不用說話，即時判入獄一個月再跟你算帳。 其他那幾個不准保釋，全部都還押法庭。大佬上法庭不是電視台錄影，沒得嘟的，是不是？真的不要亂來，法官大人，應該是法官大人，至高無上的嘛，他覺得是不是？這樣是英國都是傳統下來，傳統來的，真的不要亂來。年輕人回頭是岸，好了，駕駛車各位請緊記得保持警覺，安全駕駛。 D100有声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100有声台，还声于民。 香港地乜都贵，想推广业务，卖下广告，黄师傅有乜奇谋妙计？ 不论你卖云吞面、鸡蛋仔定油炸鬼， 装修清洁、招聘请人定结婚通知海外亲朋， 每次只需要港币100蚊，就可以喺全球华人都支持嘅 D100有声台落分类广告。D100有声台良心广播喺网上、智能手机 App、 网络收音机，甚至打电话都可以听到。拼命加钱， 王牌主持帮你卖广告。 D100有声台做得到，支持 D100有声台全球华人分类广告，让我哋做得更高更好。D100精神，全世界都感受到。 D100.hk 仲有 D100.hk Facebook 专业下载表格，或者系深水埗 Idea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将表格同副本收条传真去22970121，仲可以星期一至五上昼9点半到下昼1点，下昼2点到6点打电话去广告服务热线22970321。 讲嘅理解都系话政通人和，人和政通，香港会一定会繁荣安定，下星都系好嘅。 傻姐啊，法叔喺年初二车公诞咧就为本港求得一支下签啊，唉，签文就话咧要慎防小人，凡事不利啊，系咧小人英文应该点讲咧啊？ 阿聪啊，嗰啲小人系咪小人过六险记里边嗰啲迷你人啊？ 唔系啊，傻姐，系指嗰啲咧。 中意造谣生事、挑拨离间、落井下石，踩住人哋膊头、爬高位嗰啲卑鄙小人啊！哇，阿忠， 里边都讲咗唔同种类嘅小人、啊，譬如咧造谣生事嗰啲、讲人是非嗰啲要 gossip 啦，咁嗰一类人我哋可以叫做 gossipy people，gossipy people， 中意造谣生事人，亦都可以叫做 rumor mongers。 Rumor 即系造谣咁嘅意思 ，R-U-M-O-U-R， rumor mongers， 概括嚟讲呢啲系坏人，我就会叫佢哋做 scoundrel 或者系 scumbag。 scumbag 嘅串法咧系 S-C-U-M-B-A-G， scum S-C-U-M 系垃圾咁嘅意思，谂下 scumbag 好似垃圾人咁咯。 哇！如果真系数晒呢啲咁嘅垃圾人啊，成个政府部门啊，数以吨计啊！好恐怖啊，通傻姐，阿通傻啲龙通讲英文。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想我觉得他做的事简直有些荒谬，怎可以在个大时大节没有做好个安排，住宿没有落实到可以接团。 Tell me that you are Chinese. Tell me that you are Chinese. You are not even a f***ing Chinese. 文建联有点吧，文建联不啱啊，我爱港爱国有咩唔啱啊？反政府就啱啊。 好啊，吓，自己钱买车钱， 自己钱买车钱啊， 乜都钱买。你香港吸俾啲人搞佢点啊？唔准入境，大陆咪又搞翻我哋。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 8:10 啊，咁我哋又开始咗呢个风波里的茶杯啊，又要对住个麦讲嘢，因为惨呢啲系呢而家呢个呢、這个我哋呢个直播室咧就系时光倒流30年啊，即系而家有啲叫 directional mic 嘅，原来我哋啲mic 唔系 directional mic 嘅。啊，即系要插到个口咧，黐住佢咁讲嘢咧就好清楚啦，系嘛？ 咁因为系你自己嗰个系你嘅啊，你嘅混声，你得闲要去学下唱卡拉 OK 啊，就 唔使啊。以前啲mic点解冇事噶？你咪有时呢个世界有样嘢可以帮补噶嘛？而家啲歌星啊，唔识唱歌啊，都可以做大歌星啊，大佬，唔好讲话我哋噏嘢唔掂一样可以 做。大歌星咧系要靠好多啲技术人同佢去做呢个系声音嘅剪辑 啊！你知唔知要有记唔记得有单嘢有人偷咗阿刘德华支咪嘅？你记唔记得？ 记得，记得， 你记得啊嘛！支咪好紧要嘅揾食工具嚟嘅，台长。 啊，咁啊，所以叫你要对住个咪嚟讲啦。 系咪真系条街买嘅啲咪？我以后唔可以讲波咁咯，揸住嚟讲咯。 你手会好攰 嘅。咁讲波嗰啲唔知有手舞足蹈噶，你有冇睇喺？ 你不如都话啦，学呢个美国篮球嗰啲教练咧， 就咩 咁样吓， 带个耳筒 挂住喺度吓。 我谂都系要啦，即系嗰啲唔使美国篮球，你鸭寮街见到噶啦。啊，嗰啲铺头卖嘢个个都揸住，唔系嗰啲好叻嗰啲人真系。我行过， 好非常流利。 我行过呢个鸭寮街啊、女人街啊，经常有啲卖嗰啲咩切萝卜又好，卖嗰啲洗洁精又好， 烫衫又好， 乜都好，个个带住支咪咧，口若悬河。拎过嚟噶， 佢连卖呢个系银包都有嘅，喺铜锣湾我都见过噶吓，嗰啲银包我 知啦，不停咁讲嘢，嗰啲直情同啲立法会议员有得挥嘅。 佢哋一样就系背熟嗰个稿咯，就系吓，咁中途如果有啲人问佢咧，佢又会散咗嘅，会系。 系嘛？ 系啊， 你唔好玩人啦，咁样话，几廿岁人就喺街边人搵食嘅啫，玩。 咁你要问嘢噶嘛？你作为顾客系嘛？嗱，今日你见到消委会啦，哇，真系好离谱啊！我哋香港啲热水炉真系。咁离谱啊！真系 边啲热水炉啊？ 好多热水炉都系原来唔合格嘅，真系 香港好多嘢都唔合格噶啦。咁你而家政府都唔合格噶，你而家梁振英合格咩？冇料到， 系 佢冇料到，唔系净系梁振英一个人冇料到。嗯、其实田北俊话梁振英冇料到咧，其实佢都话埋咧，就系因为梁振英冇料到， 所以佢系 而佢个班底咧， 嗰啲好嘅啊，或者称职嘅人吓， 佢个班底本身咧亦都系啊，即系拉闸成军。 嗯 啊！完全冇料到，咁、所以琴日咧，琴晚咧，我哋呢、這个啊咩《义薄云天90日》 系 啊有声台 系 呢个王牌节目 《十级自由风》， 十级自由风 系 阿富咧就同啲啊听众咧就大闹啊，即系有争拗啦，系咪闹就唔知啦，就系就住应唔应该派钱。阿富咧。就 佢唔赞成， 佢就唔赞成派钱嘅。咁、我哋好多听众咧就赞成派钱嘅。 系 啊，咁所以咧就有个好大嘅争议。 嗯， 阿富又再一次咧成为呢个阿风眼。嗱，你如果问我咧，我就赞成派钱嘅。 吓，派多啲啊！ 啊，冇所谓，仲要派， 系 还富于民。点解咧？你嗰啲盈余有几百亿？ 嗯。 政府咁有钱啊， 唔应该吝啬系嘛？ 阿富又啱，喺理论上啱嘅。你咁样派钱法咧，系无补于事嘅。啊，而且系一个字讲晒就公道，系人都有份，人人有份，命不落空。你有身份证咧，啊就有钱攞啦。啊， 阿富话咧，如果喺海外居住嗰啲咧，永久居民咧，有三粒星你都唔应该啊嘛。 嗰啲好难界定嘅，咁你如果你郑家富，如果你自己啊 有些人派在外面工作的 有身份證就有三粒星就人人有份命不落空這個就是平均主義這個就個個有份但問題就是錢落在一些可能不需要的人手上譬如可能給了我給了你我們真的不需要但有些更加需要的人你給他就真的幫了那些 為什麼我贊成呢?我贊成的原因很簡單,你給錢一個敗家仔,一個沒用的掌櫃,這個政府簡直是沒有差用,這個不用奪的,是沒有差用的政府,吃西餐沒有差,吃中餐沒有筷子,這個政府是用手拿東西吃的,這個政府是沒有規矩,沒有料道, 任何梁振英去花的話那就很糟糕了我情願要給我的大哥請你廢柴基於這個原因我希望父母都聽到基於這個原因你不要派了很簡單的我昨天也問派多些風山水氣今年我們昨天有人問我你派錢我不贊成派錢我很簡單的我說如果你家裡有個敗家仔有個二世祖 你曾經自己花了留錢給他你明知道給他去花他一定敗了你的家當不如我自己拿去探了世界好過所以我基於這個原因所以當年財爺的梁錦松就說用了他的錢只是你的所以基於這個原因不要搞了你不要益梁振英你不要讓他把我們的錢亂來 一句說完這個就是因為這個政黨有些愛港人士說不是這樣的派那麼多這些留一些錢給政府你留給敗家仔做什麼意思那你就拘捕他下來廢他沒工作那不同那現在有牌都不會下來了有牌即是不要那麼多那大家做那麼多事情所以就是最重要是佔領中環一定要支持佔領中環這個不用說另外一件事這件事很重要的 很簡單的因為現在每個人都搶著去買樓驚死香港地是這樣的樓便宜的時候就沒有人買的你記得啊樓貴的時候每個買不起的時候物以罕為貴的時候就每個人追貨的所以梁振英這是人性的軟弱一面這就是梁振英的他的盲點他現在仍然以為香港人是個個想做業主昨天搞豬五千個免補地價居屋單位我問你除非市場上這些居屋單位是供過於求的 譬如有很多萬個居屋單位要在市場賣因為補地價的關係而令到一些想置業的人卻步而不去買那你就用這件事去做你可能還有一個邏輯在這裏還有一個道理在背後大家不是的你看到他一說推出這個怪招辣椒所謂怪不是辣這個他以為是益人 即刻那些居屋就已經高了三成跟住你現在是將本來本來他補地價的錢就拿去庫房的但是現在免補地價的錢就代表了業主那裏如果我有一間居屋那業主就又去拿著多了那些錢不用補地價的錢還有他又加價坐地起價他現在坐地起價當然是讓步出自由身上譬如我那層樓一百萬的你如果賣給你你要補地價三十萬或一百三十萬 現在你中了表你不用補那三十萬一百一十五對策那三十萬很有良心了已經都是一百三十萬賣給你的你看著你一個市場就是這樣運作所以梁振英根本就不懂事所以田北俊一客氣說他只不過是做一個測計師而已只懂房屋什麼都不懂其實連房屋都不懂我根本不明白為什麼會 走去搞5000個單位接著就免補地價將政府的錢轉嫁了不是去那個買樓的人那裡是業主那裡沒事的業主現在拿多些錢就去買市樓又炒起市樓去那些地價賣的時候就貴了又回到公帑了嘩大家好東西了全世界最有錢的中國人一定是李嘉誠的 不用說的最聰明的人又是李嘉誠你看到我們不要理他是不是走法律好什麼都好他現在就拿走店出來賣好什麼都好他現在賣酒店房間在加拿大也有的全世界有的這個肯定是走法律這個不用說這個一定是走法律政府都知道所以現在說不再簽住宅式的這個灰色地帶很多年我們十幾年前已經在吵你都住過這些樓我覺得得益者 你都住過啦賣咗啦因為你起酒店第一個port ratio高啲嘅第二樣嘢呢地價又唔同好地價唔同將軍澳嘅嗰陣時呢呢個梁寶榮呢如果大家記得呢200蚊呢尺買一幅酒店地佢搞錯啊佢原來2000蚊呢買呢佢當係尺佢2000蚊尺冇問題啊原來200蚊尺嗱呢個係灰色地帶啦但係 有個最好的market indicator 這個所謂市場的指標就是李嘉誠即是長實賣樓趕著賣樓趕著上尾班車如果你見到李嘉誠趕著賣樓的話趕著套現的話立刻告訴你 市是這麼上下所以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如果現在想著賣樓雖然是葵涌的不過真的又便宜我都想著去賣一間是咯九百多呎四百多萬抵買的真是六百多但是我們都是計算我習慣了計算發水樓的九百多呎三房賣多少四百多五萬還不去買現在是就去賣因為就不要賣樓住兩樣東西因為現在的問題就是說現在慘了你賣鬼了現在又要去二手路市賣第一批而已 那個問題就很簡單而已即是現在告訴你這個看法他說我益用家而已這個世界這麼大隻甲蠢街條的一間上市公司的主席永遠是為了股東小股東和股東謀取最大利益這個就是上市公司的金科玉律就這麼簡單即是告訴你李嘉誠賣樓對不起了林毓華你入錯市你剛剛買一層樓我現在想問你買一層樓 現在有沒有升到跟你買的時候那個是貨尾單位來的不是那你買完跟現在今天的價今天的價我沒有檢查過我那個樓盤是升還是降了你用家不是這樣想的還有你要申報我那個單位有些優惠你有好處還未衰還未付資產有個buffer在那裡我是考慮過 不要緊了你買來住的不要理了那就算了有個老友記就說打回5000個白表現在不補地價等同綠表買二手居屋未來再轉手賣給其他非綠表都要補地價 大哥Wilson哥 這個聽眾叫Wilson 你現在買樓你不要想著人他沒有想著將來買的買來住的這個因素呢 就是梁振英騙你的,你不要相信 不是啊,你買回來不用補地價,但是要補 買了才算,還有一個賣家,現在是貨少,現在求過於供,道理話事嗎? 這杯杯放在這裏是10元,香港有銷售稅,有VAT,當有的,13元,30%的稅,現在政府就說因為每個人可以買一杯,就不抽那30%稅,10元,林毓華就來跟我買一杯,我10元的杯放開13元的稅,現在不用交稅,這樣吧? 你這樣說一下一個半,一人分一半,這樣也死了,不是這樣計算的,買樓的人就沒想著將來賣的時候要補地價,還有一件事,將來又有其他人中標的,又有白表的,還有綠表的,沒有分別的,所以我不是告訴你,現在很簡單的。 第一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政府有那些BSD、SSD,第二樣東西我都覺得不是因為那個原因,這些樓都不是賣給大陸人,好像林毓華那樣,如果你賣你都不用付稅,不用,那不用付,我想現在昨天去買的人大部份都是香港人,不是因為不用付BSD所以就 就去買這些樓,那個是有一間公司去買才說要賣,因為5000多元呎,是抵買,原因不是因為BSD、SSD那些我都不知道是什麼,總之我知道那些含糊的東西,沒料到的東西我免費去報應追知,但問題就是因為現在是抵買,其實為什麼早點不知道,我們為什麼不去排隊? 好像我今天才看到有樓盤廣告,我想知道為什麼已經賣光了,正式好像你所說,是說第一批推出來賣光了,為什麼你不知道,我們不知道,我們就背了,證明我們不是從事房地產的炒賣,所以香港地就無規無矩,昨天在立法會 保安事務委員會,政制事務委員會,什麼委員會,你說是說曾德成而已?不是,說昨天那條粗口佬,那個瘋佬,那個人叫做馬什麼?我認識他的,他跟我一起坐在監警會的。為什麼有這樣的言論呢?他是傻傻的,昨天這個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開會, 本來就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落實情況,馬恩國代表了一個專業人員協會的身份出席,他已經不知所謂,我們不要說粗口,我們一定要聽,但問題就是說 他不知所謂的地方,香港你們這樣搞示威上街,是會引起內戰的。我們有軍火嗎?我們不明白怎樣引起騷亂,你又引起暴動還可以,你怎麼可以說引起內戰的呢?監製,麻煩你打個電話給馬恩國,麻煩你。馬恩國他叫自己做教授的,他的銜頭是教授來的。 他昨天都已經沒有說到我是教授,他就說我有學位,長毛你沒有學位,我是大律師,你不是律師。那為什麼長毛有沒有說我是議員,你不是呢?這個一會兒才說,接著就說,我有澳洲護照,我是澳洲人,我是中國人,我是香港人。那你滾回澳洲吧。澳洲先走,澳洲先走,中國人走第二,接著才輪到說 自己是香港人,接著罵長毛,就說你,Freaking Chinese,我先問的,Go home you,大佬,這個人長毛,第一,我做立法會議員,如果昨天在這裡,我都會這樣問 第一,你是民建聯的法律副發言人 昨天剛剛那個panel的主席就是譚耀宗,就是民建聯的主席 那你有沒有申報先? 有沒有抱他? 多些身份有什麼問題? 我又是澳洲人又是中國人又是香港人我又是大律師又是什麼他都沒說自己是教授我想你不敢說因為都有人質疑他教授的身份好了接著長毛沒有讀過書就自己讀過書接著長毛說你是律師我說是大律師律師和大律師是沒有分別的不要誤導人是業務上不同現在美國在美國和加拿大就沒有分的只有一樣東西就是律師 在美國和加拿大所有律師都是一樣的我們現在先聽新聞第一百答半新聞短打好第一單跟大家說說這個公共政策研究一下 中央政策組首次詳細交代收回公共政策研究計劃 每年2000萬的撥款的批審權後 新的批審機制和資助範圍建議在13至14年度開始 除了邀請學者擔任評審委員會的主席和委員外會視乎需要邀請負責相關政策官員參與評審 除了現有的8大教資會的資助院校外 今後其他有頒授學位的專上學院或非牟利的智庫機構 亦有資格申請有關的撥款 有立法會議員批評官員參與研究評審是危險的做法 印證新計劃將會淪為政府政策的宣傳工具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將於本周四討論中策組收回公共政策研究計劃撥款批審的事件政府昨日呈交文件指出中策組將於下年度起負責制定計劃的研究方向、範圍、題目的日常運作 除了繼續接受8大申請外 其他可頒授本地學位的專上學院以及從事公共政策研究的非牟利智庫機構亦可以申請以鼓勵更多學者參與大班都可以成立一個智庫去申請這些錢你是糧粉嗎好還有一宗都是法律的事件 入境事務處發言人昨天回應香港大律師公會和香港律師會發出的聲明表示政府尊重終審庭Edward Wilson的數保安局司法覆核案所作的裁決 一直以來入境處進行遣送或遞解工作時如該人聲稱遣返後會遭受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罰、懲罰這不是中文處方會依法詳細考慮該人提出反對遣返的理由 以決定是否對有關人士執行或酌情暫緩遣返或遞解離境 入境处正在详细研究终审法院的判词和咨询律政司的法律意见并积极探讨各可行的方案从而令相关工作符合终审法庭的裁决这就是今天的答半新闻短打D100有声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翻工时间早上8点33分,麻烦林伯的答半新闻短打,这分钟又说通,跟大家看出面最新交通情况,首先看回港岛,告示打到果然是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洪水加上落中环,排下排下去到移动酒店,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和落湾仔,两边车多,管道口开始要间风,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方向,龙尾起身,新沿到中山纪念公园, 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去到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咧，去到呢个理工大学地盘嗰边。咁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方向，油麻地停车场二转一线，车多少少啦，略为要稍等一阵啦吓。咁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上桥位亦都开始车多。咁新界区嘅狮隧出翻九龙方向，龙尾就隔田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去呢个浸大国际学院噶吓。喺啦，咁首批白表免补地价购买二手居屋计划，哇，琴日就搞住啦，唉，好似六合彩咁兴奋啊吓。咁总共超额12倍，共有6万多份申请表。喂，好似话单身人士嗰啲乜申请者咧，中签机会啊，未过中立彩啊，唔系应该话高过中立彩少少嘅，始终有人得噶嘛，系嘛？喂，唔会得一票中啊嘛？呢啲咁嘅屋，唉，嗱咁啦，今次抽唔到唔好失望啊！咧咪有嗰啲咩诶议员啊，嗰啲学者提供啊，嗰啲伟大理论咧，天桥底住人伟大理论啦、啊，唉，地方第日政府唔听到啊，啊好啦好啦，全部喺嗰度起啦，起铁皮屋啊，系啦，起铁皮屋同埋居屋公屋任君选择啊，到时又再抽过啦，老友。好冇啊，好咁啊，有次天气报告噶吓，咁啊现时温度咧就19度啊，相对湿度咧就94%，咁啊空气污染指数咧一般呢个监测站啊20至65，咁啊属于轻微咧至到偏高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咧就温暖噶吓，咁啊最高气温咧大约26度，咁啊吹微风啦，傍晚时间咁啊东北风增强嘅，及有一两阵嘅雨噶吓，咁啊气温亦都会显著下降，至到今晚大约18度嘅，咁啊夜晚。留意啦吓，展望啊，未来数天早上天气都清凉噶，出门口最好着翻件薄薄地嘅风褛啦。好，揸紧车各位，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 一百有声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D 一百有声台，还声于民。 香港地乜都贵，想推广业务卖下广告，黄师傅有乜奇谋妙计？ 不论你卖云吞面、鸡蛋仔定油炸鬼， 装修清洁、招聘请人定结婚通知海外亲朋， 每次只是需要港币100元，就可以在全球华人都支持的 D 一百有声台落分类广告。 有声台良心广播，在网上智能手机 App 网络收音机甚至打电话都可以听到， 平民价钱，王牌主持帮你卖广告， D100 有声台做得到， 支持 D100 有声台全球华人分类广告， 让我们做得更高更好， D100 精神全世界都感受到。 D100.hk 仲有 D100.hk Facebook 专业下载表格，或者系深水埗 Idea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将表格同付款收条传真去22970121，仲可以星期一至五上昼9:30到下昼1:00，下昼2:00到6:00打电话去。 广告服务热线22970321。 你今日 app 咗未啊？ 你今日帮人 app 咗未啊？ 帮 B B 仔 app 纸尿片 ，my favorite。 No。 帮人买鸭舌 ，my job。 Oh no。 哦，傻姐又到我。 阿通做人要有头有面，日行一善，梗系要介绍人 download D 一百有声台嘅 app 啦。 睇下老友女友系用 Android 定 iPhone 智能手机 ，Android 咧就喺 Play Store，iPhone 咧就喺 App Store 免费下载 D 一百有声台 app。 系啊，等多啲人可以听到。享受到 D100 有声台的靓声王牌节目嘛。 That's great， 想听 D100 有声台，我帮你 APP App。 农历新年除了拜年货，记得孝顺下屋企的长辈啊。 唉，送礼又要想餐梦， 要尽孝心令父母和长辈在新一年更添平安，梗是送他长者安居协会的平安手机服务啦。只要启动平安制，即时享用24小时全天候支援，等他们四围去都可以出入平安，天天都咁平安。二月底前新用户还有200元红星海鲜酒家礼券，即刻打23388312查询，或者去 123 专门店登记啦。 国际视野， 奥巴马国情之文撰文王世泽。奥巴马宣读了他连任后第一份国情之文，美国总统的国情之文和英国的女王演辞和香港的施政报告一样，勾画出未来一年美国的政策大方向。奥巴马上任以来，四处找不同国家谈自由贸易协议，是所以跨太平洋经济策略伙伴协定，但在美国有兴趣参与之后，有可能成为一个包围中国的经贸圈。而美国和南韩签了自由贸易协定之后，除了日本之外，大部分亚洲国家都会是美国经济上的盟友。欧美自由贸易协定就更加进一步了，一旦欧美消除彼此之间的经贸壁垒，美国农产品可以大量出口到欧盟国家。与此同时，欧洲的机械等等设备亦都可以大量出口到美国。要双方解决到农业补贴的问题，双方肯定都会是双赢。欧美都签得自由贸易协定的话，那日本在农业补贴问题之上就要跟随欧盟妥协。所以这一着围魏救赵之计，奥巴马其实也都打得相当出色，但是未见奥巴马同中国谈这类协议的。只要美国将一个个盟友拉拢好，中国仍然拒绝开放市场给美国的话，后悔就已经太迟了，因为包围圈已经包到实一实了。 国际视野， 我想我觉得他做的事简直有点荒谬，怎可以在个大时大节没有做好个安排，住宿没有落实到可以接团。 Tell me that you are Chinese. Tell me that you are Chinese. You are not even a f***ing Chinese. 民建联有什么？民建联不对吗？我爱港爱国有什么不对吗？反政府就对吗？ 好啊，好，自己先买车钱， 自己先买车钱啊， 乜都先买。你香港吸引啲人，搞佢哋啊嘛，唔准入境。好，大陆冇人搞翻我哋。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8:41正话讲紧呢个马恩国大律师马恩国教授， 头先咧嗰段声带讲英文嗰个就系佢啦，系嘛？ 系啊，马恩国教授啊，马恩国大律师。咁啊，呢个马恩国咧就好巴闭嘅，其实佢自己身份就好多嘅，所以琴日咧。他就以一个专业人士的身份，一个专业组织的、一个团体的身份出席这个立法会。 他是副主席来的、这个香港专业人士协会副主席。 都不知道专业人士协会、专业人士什么会就很多的。即是逢着专业人士什么会呢，你搞不清谁打谁的。问题就是昨天呢，他是以这个专业人士这个所谓协会的副主席身份出席立法会这个一个委员会的， 如果是他的会员呢，我就一冚头埋墙。 听证会来的，讲下成样嘢先啦。嗱，咁佢出席呢个会咧，嗱，老实讲，佢自己身份，嗱，佢自己身份系好多嘅。嗱，你要分析一下点解长毛问佢嘢会辣兴佢咧？嗱，呢个人嘅 EQ 系有啲问题嘅，同埋佢咧系睇唔起阿长毛。第三样嘢咧，佢系想话俾人听咧，佢系有能力可以同阿长毛对冚嘅， 有 即系同阿即系佢想表达、想表现嘅，佢抢咗个机会去表现嘅、即系你呢人个个怕长毛，你呢个袁秋又怕长毛，即 系 蒋丽云。我就唔怕你，但系话好佬怕烂佬，烂佬怕泼妇。你啊，长毛系烂佬，咁但系我咧，马英国亦都唔系好佬。所以我就同阿长毛咧选择喺立法会度咧，喺全香港市民嘅面前咧表演。 又衰咗 噃！你唔好理佢衰唔衰先啦，我哋唔知噶。我哋嘅价值观同阿爷啊，同阿梁振英嗰啲唔同噶嘛。嗱，佢啊而家佢申请咗咧。其实申请了副局长的。 衰了。 未知的，现在还有位置的嘛。 哦。 他亦都不介意做政治助理,好過癮,我連政治助理都想撈,總之就想入官門。身份是很重疊的,我就不明白他為何會發爛渣了。其實長毛就說,喂,馬恩國,你是政協來的,長毛說是全國政協,我說我不是全國政協。 我是山西政協,山西省政協,長毛說你為何一個香港人可以做山西省政協,我都是不明白的,一個澳洲人又可以做山西省政協,我又是不明白的,即是山西省沒有人的,為何山西省要找一個香港人做政協呢?大班,你在那裡有些生意啊,很多資金啊,邀請你做的嘛,我當然都是,我知道,上海啊,北京啊,周圍都有啦,即是做不到全國政協呢,你就隨便找一個地方,山卡拉地方都有政協來做。 越遠的地方就越便宜,但有人借住那個位置又可以入到全國政協,好過人,入到全國政協之後,又可以邀回香港的政協團裡面,即是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所以昨天長毛就說,你是政協,他就說,就申報啦,我不是全國政協,我是山西政協。 接著他說你是民建聯,民建聯那又怎樣,我又不跟他身份的嘛,接著呢,他就說我是澳洲人,我是中國人,我是香港人,你連中國人都不如,你連最賤的中國人都不如,我都不知道怎麼譯了,他全面加了一些粗口的,不知道怎麼譯,只有說最賤,因為一般如果有人這樣叫我們,你說freaking Chinese,為什麼你說其他人,freaking Australian,打你的 他為何無端端說是政協呢?原來有一次去開政協,在山西,就大發謀論。這個人經常發謀論,我受不了。昨天他竟然可以說香港人上街,會引起內戰。內戰。你這簡直是不知所謂的,你上街怎會引起內戰?你上街只會說你說騷亂。暴動都可以。 到時你好像梁振英當年那樣說,要出防暴隊,早就要出催淚彈,出解放軍都可以,但你就不可以說內戰,這是第一件事。這件事離譜,如果任何讀書的人,你怎可以說香港會有內戰,內戰就是推翻政權,是兩個不同的黨派開戰。當日這個是... 國民黨和共產黨就是內戰,所以這條友應該是亂說話的,他當日在山西說了什麼呢?他說香港的法官,香港不應該三權分立的,他因為香港有些法官為了突顯自己是一個環保人士,支持環保,或者一個開明的人士,每每作出一些裁決,就跟政府對著幹,又拿那個港珠澳大橋。 環評那件事的司法覆核出來拿來講,又罵公民黨,又罵了,成機,接著長毛就說你是民建聯,你都不承認,你不承認你是懦夫,你是騙子,長毛你講英文長毛講英文,長毛平時普慣蘭桂坊當然懂英文,接著說是coward,說是liar 接著就說劉光華救暈,因為劉光華在,他說馬恩國本來是做副局長,不過見功見不到,如果見得成就坐在你那邊,還有劉光華在,如果這樣說的話,大哥,這傢伙就發了爛渣了,接著就說我是澳洲人 我是大陸司,我是香港人,你是甚麼,連最賤的中國人你都不是。這個問題很多人就集中了去講粗口那件事,但就沒有人出來正正式式罵這個民建聯的。 闹呢、這个。 我想知道当时候咧，主席啊，主席点处理件事咧？ 佢冇地啊，佢两个都冇嘈，两个都冇嘈。 哦， 嗱，佢根本咧，嗱，有人喺个立法会嗰度讲粗口， 嗯， 有人喺立法会嗰度冒犯立法会议员， 嗯， 而嗰个人系你个党嘅党友， 嗯、 你啊谭耀宗， 嗯， 应该即刻直斥其非嘅。谭耀宗冇咁做， 哦， 佢、啊、就当咗系两个人嗌交，你两个都冇嘈。 啊、 所以呢个谭耀宗不知所谓嘅，嗱，仲有一样嘢，你睇到啲人嘅质素， 啊、 你好似马恩国啊， 嗯， 阿、啊、刘江华啊，啊，仲有个叫咩啊，卡片苏啊，苏锦良啊， 喂，佢啲英文都麻麻地嘅呢位呢个大状真系啊， 仲有而家有条友叫桂廷锋啊，桂咩锋啊， 系 啊，呢班人咧， 成日都发表文章嘅系啊， 如果呢啲人咧， 系、 啊、以佢哋咁嘅资历咧， 嗯， 啊，仲有一个。李慧婷啦，當然， 嗯嗯、 因為呢個專業人士，一個會計師啊、律師啊， 嗯、 啊讀個大學啊，喺外國翻嚟啊，咁、 嗯、 民建聯當到你就係寶， 真 係，梗係寶啦，因為民建聯嗰班係老左啊嘛， 哦、 啊好多係工人出身啊嘛，嗱、 啊、 我唔係睇小工人、 啊，喂唔係啊，局長啊同埋立法會主席，喂佢哋 得兩個咯，一路得兩個，就一路都想將佢嘅黨嘅質素提高啊嘛，同埋嗰啲係老左啊嘛，地下黨員嚟噶嘛。佢想吸引呢啲所謂精英㗎嘛、 啊、 中產㗎嘛。 馬力做主席嘅時候呢曾經培訓過好多嗰啲係有質素有潛質嘅。 但呢一班人一睇到囉。呢、 啊、 班人如果係去民主派尤其是入去公民黨、 嗯、 試過啦個桂廷剛、 嗯嗯嗯、 公民黨就唔騷佢㗎嘛佢係公民黨㗎佢、嗯、跳黨去民建聯即刻點又係做副發言人㗎唔、 嗯、 知乜嘢副發言人啦、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呢啲呢本來係爛產嚟嘅。问题睇下你要摆去边嘅，如果你摆喺民主派嗰度，如果你摆喺公民党嗰度咧，啊， 嗯、 就山鸡嚟嘅啫。但当你去咗呢个民建联嘅时候，你就变咗凤凰啦。嗱，呢啲就叫凤凰啦。其实凤凰咧，原来是假嘅，原来咧插晒啲毛喺个身度咧， 蛙嚟嘅啫， 就扮凤凰。啊，原来系山鸡嚟嘅。嗱，咁终于本个马英国咪出丑咯。你喺立法会度咪出丑咯。第一样嘢，你以为你自己。是澳洲人你自己是澳洲大律师、 嗯 啊、那你就认屎认屁、 嗯 啊、他还有啊他叫自己做博士、这个、什么教授的、 嗯、 我有问过他的 哪间大学委任他 他澳洲不知道什么 visiting professor 的、 啊、这么厉害、啊、 是啊 喂那 就 不要说自己是教授那么简单、啊、 但是看他的资历不如 讲座教授啦 他又不是讲座、 啊、 visiting 的 哦，唔系 reader， 哦 ，OK， 哦， 啊，咁佢咧就系、是、啊民建联嘅司法法律及保安事务副发言人， 系 啊澳洲昆士兰大学嘅法律硕士， 嗯， 山西省政协同埋监警会委员， 嗯， 啊，跟住咧就闹佢啦，因为长毛辣庆佢咩咧？其实好多人唔知嘅，佢真系恨做官咧，恨到发癫嘅， 嗯 啊，恨到咧直情上脑噶， 系。 啊、我笑过佢噶，嗰阵时佢见应征嗰阵时咧，唉，我直行埋恭喜佢，唉，你就嚟做呢个保安局副局长啊，佢、嗯、唔知几开心，心花怒放啊！喂，佢恨做呢个官，恨到发烧， 咁啊叫刘光华让俾佢做啦。 长毛就系啱啱吉政嘅死穴啊嘛，佢就话刘光华你啊掂啦，你啊做咗副局长啦，呢条友佢都有嘢要应征噶，啊，如果佢掂咧？佢就会坐喺你嗰边啦。嗱，呢句嘢辣兴咗佢嘅，其实就唔系咩政协啊，咩民建联辣兴佢嘅。佢、 嗯、 就即刻话我有潜质， 嗯， 啊，我系大律师，啊，我就唔知点解系澳洲人咧变咗一个资历嚟嘅，我就到而家都唔系好明。原来揸住澳洲护照咧系资历嚟嘅。嗱、 嗯， 所以你话民建联咪唔戴眼识人咯？ 嗯、 你咪揾着呢啲高等华人、 嗯、 入去你个民建联嗰度咯。即系以前啲高等华人咧，出街讲英文，见到中华人讲英文， 嗯、 啊有嘢咧就话俾人听，我系美，我揸英国护照， 嗯、 啊我揸美国护照，啊我揸加拿大护照，嗱、嗯、呢、这个人仲系嗰种人嚟嘅，所以琴日喺立法会度咧，以为自己澳洲人好巴闭嘅，啊除咗话我读过大学，读过大学有咩咁巴闭啫，啊我有学位，你冇学位，啊。我是澳洲人你不是澳洲人。 那算不算是狗眼 我 是低呢真的。 我有全职、啊、你没有全职、啊。啊。你就是连最贱的中国人你都不如。 喂大佬啊，这个什么人来的，这个民建联麻烦你呢清党啦。 喂，可以质问啊，长毛是不是一个爱国的人士，但是使不使在前面加他这样这么卑鄙这么冒犯的一个这样的形容词呢？ 怎样啊， 即是说他可以骂啊，长毛什么都得，为什么要加他这样的粗口在这里呢？ 这个人你不是突出了他那种修养咯。一个人读过书 有大律师资格。啊，读过大学有硕士学位， 唉 ，so what？ 啊，屎片啊，真系 你拿住个澳洲护照咁啊，点啫？关我咩事啫？你如果你做咗副局长，你连澳洲护照你都可以唔要啦，啊，即系证明呢条友咧就机会主义者咯，一个投机取巧嘅人，借你民建联上位，即系拿住个澳洲护照，即系嗰一日你俾佢做呢个副局长，佢就即刻抌咗个护照。咁如果一个人为咗做副局长而抌咗个护照嘅话咧，咁佢对澳洲嗰个国籍亦都唔系咁重视啦，真系。即系问题就嫁，即系咩擅嫁而沽啫。嗱，呢条友咧就好过瘾嘅，呢、這个直情系高等坏人嚟。第一，你无端端喺立法会度你讲咩英文？ 喂，嗰个系咪踩住啲党友好多冇大学出学嘅资历啫？系咪？ 哦，佢哋个个有噶，连啊边个都买噶。 啊， 喂！郭佩凡又是博士，而家连系钟树根都系硕士嚟噶， 咁犀利， 仲读紧博士添嘛？喂，而家买个学位翻嚟用乜意先得噶？随时都买到噶。嗱，仲有一样嘢咧， 嗰啲唔系虚假。 嗱，我哋有个听众咧 ，Ivan 咧，佢就与人为善， 系 佢就话咧，谭耀宗英文啊麻麻地嘅啫， 我唔知佢讲乜嘢， 可能佢唔知讲紧乜，但系 冇即时传译咩？ 但系唔系啊，唔系佢即时传译好难译嘅嗰个 flicking 嗰样嘢。 哦 ，OK， 我就可以话俾呢个 Ivan 听， 系 所有人学语文第一样嘢学粗口，谭耀宗乜嘢英文都唔识，一定识嗰个 F 字嘅，冇可能唔识嘅。OK， 系， 所以你亦都唔需要与人为善啊，即系一句讲晒咧啊。昨日呢就民建联呢、如果我是民建联呢，我就直情呢收埋招牌。 喂，可能今日好多人会递信都退会退党，会唔会？ 唔会喎。 唔会啊。 入得民建联嗰啲人 啊， 趋炎附势，尤其是佢哋呢种人呢，嗰啲万人党。 哦、 喂，个个諗住入咗民建联就可以风生水起。你唔信呢啊，你而家听下昨日佢哋点样拗法个足本啊。嗱，我哋冇嘟到噶啦，而家有家长，即系而家首先咧，就我要家长咧陪同，啊，就话教啲细佬哥个 F 字点解， 系， 同埋话俾啲小朋友听， 唔好随便咁 一个咁嘅人咧，喺个议会度讲啲咁嘅嘢咧就唔啱嘅，但系喺外国嚟讲咧，呢、這个字就好普通嘅，啊，你去酒吧去餐厅随时听到人讲嘢咧，夹杂住呢个 F 字嘅，呢、這个亦都可以系教英文吓、大家点样译呢、這个啊？中国人呢、这个 freaking Chinese 点译呢，嗱呢、这个就要搵啊通同阿傻姐傻呢弄送佢哋呢要演绎一下啦。 梁国雄议员啊。 真係你真係雄辩滔滔。嗱，你就係代表呢个香港专业人士协会嘅副主席啊。嗱，我要你指出呢，你係民建联嘅司法及法律事务嘅副发言人，係咪咁㗎？ Yeah, so what? 唔係，我問下你啫。 係，咁咪係咯。人可以有 different capacity 嘅，係咪先？ 咁仲有一樣，你就係香港嘅政協嚟噶，係咪？ 咩？講清楚，聽唔到。 係咪香港區嘅政協啊？ 唔係香港區政協，係山西省政協。 明白。你係香港人，做咗山西省政協真係犀利。 但 係 我已經澳洲大律師喎。 我而家向你，我而家向你。 我喺澳洲廿年喎。 政協對話。 停先嚟，我向你引述，你喺香港。呢、这個山喺山西嗰陣時發現啦，你做委員咧就話咧，你響應阿吳邦國嘅講法，就話香港咧係唔應該實行三權分立嘅，而且仲話咧香港一啲法官咧為咗表示自己係人權同埋環保嘅維護者咧，往往會做出對社會整體不公正嘅判決，例如咧在咁呢個就係 quote and quote， 即係正式係 quote 你噶啦，就係複核。港珠澳大橋案時，為了環評報告的一小項問題，竟然把整個環評報告推翻，延誤了港珠澳大橋的建設的時間。這樣判決雖然體現了維護人權，也體現了極端的人權不利於整體 社會的發展。咁馬恩國又繼續表示，中國要積極推行司法改革和進步，但不能原樣照搬西方司法獨立模式，尤其不能走香港一樣的法官獨立、政治獨立路線。法官的天職是運用智慧公正審判。你承唔承有講咁嘢？ 我唔係喺度俾你審問，你有咩就問。 唔係你 yes or no？ Well, this is the reporter no said. No I've said to the reporter. You are coward. I've said to the reporter, and coward. That is an account of you what I said. I'm not a coward. You are. You are the coward. You are a freaking coward. 嗱，而家我問你，你係咪見過工啊？見過副局長啊？見到記者嗰時走啊？ 我見過副局長 ，because I have got the credential. No. You don't. I've got a university degree. You don't. High. I've got an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 You don't. 我覺得大家冇。請你們兩位不要直接這樣對話，不是我們這個現在討論的方式來的。 You talk here like a professional, I'm sorry. No, I'm not talking here like a professional, I am a professional, you're not. 當然啦，你在這個澳洲做律師的嘛。 Sorry, 是大律師，你搞錯，律師大律師你分不清啊？ 大律師就是律師的一種。 不是，大律師由大律師公會所制定，所管理。律師是由香港律師會管理，就是Law Society and the Bar Association。 你們兩位都是直接這樣對話呢，我就是要停止兩位了發言 了。 Yes, so what? I love my country. What is wrong with being a patriot? I love my country. I love Australia. I love Hong Kong. I love China. What's wrong with that? You don't. You should be ashamed of it. I don't need to say it. You don't. Simply, you don't love your country, isn't it? You do not love your country. You hate China. You do not want to be. You do not want to be. You're not a bloody Chinese, I'm telling you. 请两位停止发言。 You're a liar. Shame on that. Shame on you. On you. On you. You put your finger on the other people. Tell me that you are Chinese. Tell me that you are Chinese. You are not even a fucking Chinese. Shame on you. You are a coward. You're a liar. 请两位停止发言。请两位现在停止发言。 表示会为当地肉类产品做基因随机测试。德国的消费者保障部宣布会加强对肉类的抽查，并向违反食品标签法例的生产商加重刑罚。三艘中国海监船寻日驶至钓鱼岛附近海域，日本传媒报道，其中一艘船和钓鱼岛的距离一度只有一公里。共同社报道，三艘海监船环绕钓鱼岛航行大约五个钟，其中海监五十一度驶至和钓鱼岛相距一公里水域，是自去年日本政府宣布将钓鱼岛国有化之后，首次有中国公务船驶到咁近距离。另外，日本一份杂志表示，中国军方早于去年已经试过用雷达照射日本巡逻机和护卫舰，日方亦都随即启动雷达妨碍装置。一名女警凌晨在沙头角执勤时受伤，一名男子被捕。凌晨一点左，一名女警在沙头角边境禁区检查站检查一架小巴乘客的证件的时候，一名39岁男子拒绝出示证件并突然逃走。女警在途人协助下在附近一处泥滩将男子制服，追截期间女警手脚受伤需要送院治理，男子涉嫌过期居留被捕。在天气方面，温暖潮湿的海洋气流为广东沿岸带来有雾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的能见度下降至500米以下，同时位于广东北部的冷风正逐渐向南移动，并将会在傍晚横过沿岸地区。预测是潮湿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微风。傍晚东北风增强和一两阵雨，气温显著下降至今晚大约18度。展望未来几日早上天气清凉，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 有声台每日早上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 有声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翻工时间，早上9:03啊！呢分钟 你系咪叫交通嘅？你系咪叫通？ 系啊，我叫阿 林伯叫你交通。 哦，我叫阿通。系啦，继续有阿通同大家喺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 林伯加把口，你要兜翻噶嘛？呢啲虾碌嘢嗱，我教你执身啊！正话咧。 阿梅梅仔又錯了,我們過了鐘,你不可以這樣去新聞,一半一半,做電台呢,就要執生。第一,我們這裡的人已經未識執生,即是跟梁振英差不多了,不懂轉播。第一,新聞過了時,就不可以立刻去新聞。你明白嗎?如果這樣,對於聽眾來說,就為什麼無端端插了進去新聞?正話林毓華哈錄,因為我在說 沒有哈錄的,交通的,你剛剛開麥克風哈錄了,當你聲音漏了出去,我們要繞的,林毓華就是交通,你就說是交通,交通,我是通,明白嗎?OK,又幫你上了一課了。哇,多謝即時代錢,我袋子找回你,你的薪金又扣回來了。好了,聽完大班的指導之後,這分鐘又說通,跟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況,首先跟進一下,早前 這個獅山隧道公路出九龍近西界花園慢線有宗交通意外,不過剛剛清理好,現時上公車龍排到瑞豐花園,各位盡量忍讓多一會,好,看外面港島區線,港島告示打道過,龍尾就華潤大廈,另外東區走廊落洪水加上落中環就排到移動酒店,至於香港仔隧道過海和落灣仔,兩邊沿車多管道口,大家繼續要選風,西區方面 干諾道西天橋下回中環方向去到中山紀念公園,九龍區公主道過海,龍尾油站另外加士那裡過,排到理工大地盤那邊,渡船街天橋向回紅磡暫時是暢順的,加士那裡向回油麻地方向依然都未見車龍的。 新界區獅隧剛才說了,另外大陸山隧道出回九龍方向,這分鐘排到小瀝園那邊,龍尾短回很多了。 土炮政協,充當XO 真是火都來了,還說什麼澳洲法律碩士畢業,大哥,我家附近那間澳洲牛奶公司就厲害過你了,未夠七點,十幾二十個自由行就排隊等入閘了,你動一些用粗口問候人,今早小弟法庭新聞都讀過了,那個年輕人就是了,對著法官大人, 嘟人的媽媽,怎麼,即時入獄一個月才不用說話,稍後再繼續審訊,這些就多得你禮義廉,是不是?好了,駕駛車各位請緊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D100有聲台,交通消息,資訊最全面,活現在眼前。 D100有聲台,還聲於民。 香港地,什麼都貴 想推廣業務,賣廣告 黃師傅有什麼奇謀妙計? 不論你賣雲吞麵、雞蛋仔還是油炸鬼 裝修清潔,招聘請人 還結婚通知海外親朋 每次只需要港幣100元 就可以在全球華人都支持的D100有聲台 落分類廣告 D100有声台,良心广播 在网上,智能手机APP 网络收音机 甚至打电话都可以听到 平民加钱,王牌主持 帮你卖广告 D100有声台,做得到 支持D100有声台 全球华人分类广告 让我们做得更高,更好 D100精神,全世界都感受到 入D100.HK 还有D100HK Facebook专业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Idea Radio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将表格和副本收条 传真去22970121 还可以星期一至五 上午9点半到下午1点 下午2点到6点 打电话去 广告服务热线22970321 好玩英文,謝飛老師 大家好,我是謝飛老師 新的一年祝大家身壯力健,事事隨心所欲 我今年就灰了,犯太歲 真的不到你不信邪 話說,年初二那天我就準備出去拜年 我如常駕駛車由家的停車場駛出去 誰知,轉出去出口的時候,就不小心 high-fi了車門 大家要记住，那个是我家的停车场，即是换句话说，我是日日都会转那个弯，转了几十万次，转惯转熟，平时应该合埋眼都识转的弯，竟然就在年初二呢失手了。如果大家都是属猪的话呢，就快啲佩戴返合适的饰物，例如兔形或者羊形的饰物呢，去稳定返自己的运势。冇错，我绝对是一个非常之迷信的人，我绝对相信风水的。好，考一考大家，究竟你相信风水啊？英文应该怎样讲呢？ Time to play。 相信的英文就是 believe， 例如说 Peter 跟你讲了一句说话，你是信他的，你就说 I believe Peter， 这个没问题。但是如果你相信某样东西的存在，相信某样东西的效果，例如你说你相信风水的话，你就不能就这样说 I believe 风水，你要说 I believe in 风水。如果你相信神的存在，你就应该说 I believe in God，你不能就咁讲 I believe God。 不过其实你信乜都好，信神又好，信佛又好，信风水又好，满天神佛啊，其实都系殊途同归，万变不离果报，种善因就点啊，自得善果啦。无论属猪又好，属蛇又好，只需要谨记人善天不欺，就自然行运一条龙啦。 Let's play again next time。 讲好玩英文，谢飞老师。D100 全球华人分类广告。 好啦，第一则就是做 N1 的话，祝 D100 长做长有，郎振英马上落台。 Maggie Chan 的话，支持 D100 所有的同事人人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开心快乐。闹妹商呢就话是祝阿莲姐初十生日快乐，并祝阿 John、 Jenny、 Andrew、 RebeccaLynn 和 Dixon 蛇年笑口常开。 Mrs. Choi 蔡女士就说支持 D100 为香港人发出真声音。罗女士祝 D100 同人身体健康，长做长有，支持 D100。 大班人一直要点名你读的， 不得六嚿水， 不是 人工的，真是 啊。 所以你说你 长做长有啊， 入不敷支啊。就是得那六嚿水啊，咁而家读埋咧七嚿。嗱呢个咧就系阿陈小姐嘅，佢话祝佢老公阿 Ronnie 咧心情开朗，笑口常开，对佢咧就如珠如宝，百般呵护。佢话 I love 老公咁讲，咁一嚿水， 好温情。 得七嚿水，啊！即系你今日咧呢个节目咧，总共咧王牌节目，啊，全世界几廿万人听，就收得嗰六嚿水、七嚿水，咁你点俾啊？俾你人工都唔够， 够我入油嘅，够入油嘅。 我想我觉得他做的事简直有些荒谬，怎可以在个大时大节没有做好个安排，住宿没有落实到可以接团。 Tell me that you are Chinese. Tell me that you are Chinese. You are not even a f***ing Chinese. 你是什么？你是不对吗？我爱讲外国有什么不 对吗？ 反政府就对吗？ 好啊，好，自己钱买车钱， 自己钱买车钱啊， 乜都钱买。你香港吸嗰啲人，搞佢哋啊嘛，唔准入境。 好， 大陆冇人搞翻我哋。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就有阿梁国雄议员嘅，啊， 喂， 阿梁，你喺度示威啊？你做咩啊？你喺边度示威啊？ 喺啊法庭门口啦，阿严敏华啊嘛。 哦，你咪搞内战啊嘛？ 内战有乜内战啫？ 呢个马恩国华咧，我哋香港人如果再咁样搞落去，时时下威入边内战，你可能系咪白痴嘅咧？喂，我有样嘢赞下你啊，长毛。 佢系白痴啦，用英文闹中国人。 唔系，长毛，我有样嘢赞你嘅。你好多人呢都我应该昨日睇完呢个片段之后呢，第一你冇读过大学啦。第二你又冇外国护照啦。 第三你又不是專業人士，第四你又沒有潛質，但你一樣東西好，你有家教，你有修養，他說粗口你沒有跟他說粗口，如果昨天我在這裡，我分分鐘我沒有你那麼好修養。 我就會講粗口了，昨天就你用中文初口教訓他，是啦，沒錯，不是這些什麼人，昨天我看了帶有幾樣東西就看到人的下意識，第一他首先第一次講罵你的時候，即是不是很賤的中國人的時候，他就沒有講到正式粗口，他講freaking的，第一次就freaking Chinese， 第二次就頂你不順了，升級了，bloody Chinese， 去到最尾才是fucking Chinese， OK， 這個人你看到還有一件事，他亦都出賣了自己，他是以澳洲人先行，澳洲籍的嘛，I'm Australian， 即是第一，我以澳洲人的身份先行，接著我都聽錯，剛剛再聽過，就香港人 就作為他第二的身份，他最後才所謂他在眼中一前不值的中國人是排最尾的，這些人怎麼可以說自己愛國啊？昨天有一件事我想問你，是不是因為吵架你聽他不到呢？他有一件事問你，他叫你敢不敢膽說自己是中國人？ 我聽不到，我只聽不到，我只是過去罵他，那你如果聽到了，現在給個機會你，就是你是不是中國人？那我拿什麼passport來是什麼人？那為什麼你不直接說你是中國人？他就要問，我現在問你，你直接說吧。我當然是中國人，不是說啊。他第一就說你連自己中國人都不敢認，他就這樣罵你。這個人就不知所謂了，我認識他的，因為我跟他一起坐在監警會，我認為他是傻傻的。 我一向都當他傻的，你要看到他是好串的，他是好串的，最多賺了2元錢，最多就是這樣，不是一個大律師說到自己那麼厲害又教授又成就不會去應徵做政治助理都撈的， 我就揭露了， 政治助理只有幾皮嘢，現在一開三，副局長，政治助理都撈，我聽你夠手了嘛。 不是副局長，我知道他申請副局長的笑過去的了，但可能如果政府給了政治助理，他都會做的嘛。不過呢，我跟你說一件事呢，你昨天就表現了你的風度，不過有一件事呢，你為什麼不譴責主席呢？為什麼一個主席容許一個出席立法會公聽會的人， 我當然不譴責他，我等 大班，你錯，用粗口罵你，冒犯這個尊貴議員，立法會議員， 你不知道，如果我抗議的時候，譚耀宗就趕他出去了。 你不想他趕他出去，那你啊，我告訴你一件事，你啊多難啊，他怎會趕自己黨友出去？ 不是一定要趕，你知不知道？第一，不是自會議員。 那你現在事後可以投訴了。 是啊。 那你麻煩你投訴。 因為馬先生，我問他 我問他這個馬白痴，我問他的時候，他突然間罵我嘛。不是啊，我覺得你現在可以去跟主席投訴了。我當然會啦。你要求他澄清，究竟一個這樣的市民出席一個立法會公聽會，用一些冒犯性的語言，第一侮辱中國人啦。但是最慘的是黨友來的。第二，就亦都冒犯了你立法會議員的身份啦。我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我知道，好，拜拜，拜拜，好嘛，而家電話旁邊有譚耀宗主席嘅譚耀宗，早晨，早晨， 喂，昨天我睇翻個片，我唔知你有冇睇啊，可能琴日都可能幾混亂啦，你做主席就處理得，你覺得你哋個黨友馬教授咧喺個立法會嗰度公然侮辱一個立法會議員同埋講粗口，你覺得如果你琴日聽到或者睇到，你會唔會絕停佢咧？ 大班，你又看到對了，我其實不斷都要求他們兩個人不可以這樣去對話。這個我看到了，但問題就是他冒犯，但他講粗口那裡。 第二，我就覺得首先長毛梁國雄議員做得也是非常之不對的。 但梁國雄沒有講粗口啊。 你不要先說他這件事，我先說整個過程。我們請人的團體來表達意見，代表個人好團體，他來表達意見三分鐘，就希望他表達意見，然後議員有個機會就問問題，但是梁國雄議員第一，他就在翻查他的發言這個人。 身份的背景，即是你覺得他盤問的那種方式不對，這個就不合理的，因為你不管他是甚麼身份，他來作為自己代表自己代表個人代表團體，他來表達意見，他意見你對不對，那不是問題，大家可以去討論那個內容，但你就沒有理由去說你的身份什麼什麼，在盤問的方式，我相信這個就是一個觸發點。 令至到呢，這個被盤問、被質疑、被所謂指責的人呢，他可能就有一種不滿的情緒出來，一路在激發出來，就兩個人在對罵，所以我覺得呢，就不斷去警告兩個，我就要停止他們的了，所以我覺得呢，這兩者都有問題，都是違反現在我們的議事規則。 所以他繼續下去，我就會兩個人都請他走的了。但主席，我想問你一件事，我都做過下立法會議員，不是做過一屆的四年，同一屆立法會議員， 所以你應該知道的情況。 但議事規則其實就應該大家都是對著主席講話的，是啦，你一就不應該對話的，沒錯。 第二，我想問梁議員，他提出一件事就想與會的人士和市民清楚了解發言的人是甚麼背景，這個也沒有口碑的，但他就是，問題就是你應該及時制止他們，我開始的時候就已經不斷，我覺得你好像控制得場面不是很好，所以讓尤其是因為馬英國是民建聯的人，尤其是覺得你護短，我想大班你看看，我用了甚麼辦法呢，我不可以一，他在那邊說，喂，兩個人出去，他出去都沒有的，他出去都會繼續說的，一路走出去的時候還會說的，你沒有東西貼得到他的口，你知道嗎？ 但問題我想問你一個問題，你覺得，回頭我不問議會的事了，你作為民建聯的主席，你有一個senior member，都算一個資深會員，也是一個有職位的會員，他是你們的法律副發言人，在立法會那裡說粗口侮辱中國人和侮辱一個 立法會議員，你覺得是不是失禮人呢？我就是想問這個問題。第一，他昨天出席我都不清楚的，因為他不是我明白，我明白，這個我明白，我明白。總之，我們那個很清楚，如果我們的成員有些說些話有問題，他應該自己要接受批評。 自己要總結經驗，我們也都會去提示他。你覺得他這樣侮辱中國人這件事是不是真的很大不偉呢？這個呢，他昨天說的說話的內容，這個我們會提點他，我們相信。不是，我想問你個人意見而已，如果有人罵你 fucking Chinese， 那你有什麼感覺呢？你在電台都不應該說，不是的，這個在立法會說得就在電台說得的了。我覺得都有問題的。不是，在立法會說得呢， 如果這樣可能很多小朋友聽到， 我們已經警戒了小朋友了，我們講之前，我想你不用針對我了，我想問你一件事，如果有人這樣侮辱我，如果在家，但在澳洲就打架了，沒有任何人都不應該出口傷人，是無意思的，這是你的黨員，你是主席，你會不會採取，你會不會譴責他呢？我覺得你的黨員應該， 所以任何說出來的說話是有失身份或者不理想的，或者那些不是一些公開場合說的說話來的，我們都是絕對不贊成的。 你覺得他是不是覺得馬先生昨天的表現是不對呢？所以他這個情況，第一，他不是代表民建聯的，但他始終是民建聯的黨員，他不是代表民建聯，他是法律副發言人，我覺得他有個身份，你都要公道一點，他有個身份， 就在這裡針對馬大狀，但是我覺得整個事情的起因和 梁国雄议员这种行为其实都不是一次 的。主席，因为你说我不公道呢，我要讲一句的。第一，梁国雄在立法会的表现呢，就不是我们都不需要理的了。OK， 因为我们又不是立法会。 你说所有需要理的话， 但我们觉得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有一个人公然在立法会那里用一些侮辱中国人的语言，而这个人是你们的党员， 不能接受，真的 我就觉得不能接受。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不能接受。对不起，谭永忠，我只是想问你这件事，我不是针对，因为这个民族涉及一个民族尊严的问题。如果昨天这个人呢，如果这个人是白皮猪来的话呢，如果这个人是一个澳洲人的话呢，他用这种语言呢侮辱我们中国人呢，昨天呢他已经，我告诉你，他被人打了的了已经。他有什么可能，有什么可能侮辱中国人的呢？就是这件事你认为可以接受的，你认为你一个党员，一个代表你们。 我第一，我不觉得，我们再看清楚。 即是你不觉得 这个上升到是所谓话侮辱中国人，这个就上升到一个很高的层次。 哇，你知不知解的，你知不知解的那个字。 我觉得呢，另外一个呢， 即是你认为，谭中啊，我想问你啊，你认为，我想问你啊，谭永忠啊，即是你认为昨天他这样侮辱中国人那个字眼，你认为都要研究一下才。 我不是讲研究，他昨天讲的说话，我觉得是都是需要。 讲了三次，我讲给你讲了三次。 好有问题。 第一次呢，我不知道你懂不懂英文，第一次我很公道啊，我听了给你带，我也都看到昨天。第一次就 freaking Chinese,freaking 的意思呢，就因为不想正式讲粗口，一般鬼佬呢有些教养那些呢，就将那个 F 字呢就改做 freaking。 freaking 就写出来 的，都是鬼鼠一点的了。 OK， 第二次呢就 bloody Chinese， 第三次就正式讲粗口了，就那个 F Chinese。 如果你认为你有一个可以代表民建联作为发言人的人在立法会里公然侮辱我们中国人，你认为可以接受的，我真的无言以对。 第一，我已经讲了，我们批评，即是这些是不应该的。 不是批评，这个 谴 责， 甚至要逐出党的嘛，真是。 喂，大佬，侮辱中国人啊，大佬，应该向我们中国人道歉啊，向我们14亿中国人道歉啊，大佬。 不过我觉得呢，你又将个问题呢，个矛盾呢就扩到呢。 我没扩到啊。 所有其他人。 我想你知不知道，你那个党友就在澳洲，或者第一澳洲人啊。第二呢就声称在澳洲读书啦，澳洲执业啦，又在澳洲住了20年啦。喂，我就在加拿大住过啦。如果有任何人这样用这种语言在个议会度侮辱中国人呢，我告诉你，这个议员应该要下台。 这 个是很重要，我知道啊。但我即是我告诉你听啊，我即是告诉你，这个是一个种族上来讲呢是非常严重的。不是开玩笑，我真的告诉你，你们怎样看另外一样，公不公道另外一样，任何人侮辱我们中国人用一种这样的语言去侮辱中国人呢，对不住，没得谈。 不要啦，谭主席都希望你执行家你有个家法要执行。 我希望你影衰你民建联，告诉你，虽然即没最衰，只有更衰的，现在就是。 不过我觉得你都要公道一点。 不是，如果有人侮辱中国人，没得公道的。 我觉得 如果有一天你去到澳洲，我告诉你，谭生，如果一天你去到澳洲雪梨，在街上被个鬼佬指住你，或者被一个白皮猪指住你，高等华人指住你，说你 F Chinese， 你会怎么反应？我想问一下你会怎么反应？ 你举啲例子，我不会去再去跟你去斗。 不要啦。不过 我 想有人在个议会度公然侮辱中国人，你认为可以接受的？ 无论他所讲出来的那个内容是怎样都好， 三次啊， 本身这个 三次啊，一次 freaking Chinese， 一次 bloody Chinese， 最后一次就 F Chinese。 我们是批评我们亦都在当在现场，我已经很强烈， 你没有啊，你没有谴责他讲粗口啊，你只是執行 多番制止我 們。譚明忠，對不起， 議事程序而已。 我認為你昨天做了一件事，就 是 說 我是執行 議事程序。你昨天只是執著，只是針對議事規則，你就沒有針對到你有位黨友在立法會公然侮辱我們中國人，這件事你沒有處理到。 我處理就是大家都不准再在这里这样去面对面对骂在这里。 没啦，我希望有一天你去到加拿大、美国或者那些地方，你有机会去到，如果有人指着你骂你的时候，我想看你有什么反应的。 如果有人對我不禮貌在攻擊我我一定會回應他的麻煩你去批評他已經批評我我們不接受應該強烈一點這些人應該請他離開這個檔唉如果有人這樣我都想聽眾打電話來 如果譚耀宗認為這件事我是不公道,是針對馬恩國的 我真是浪費氣,我怎樣都不公道 有一個中國人在立法會告訴人,我是澳洲人 我是香港人,我是中國人 接著指著長毛,就說他連最賤的中國人都不如 你在任何地方聽起來好像只是衝著長毛而來但我覺得我聽起來我覺得不是的不是啊這句話你不可以這樣去侮辱中國人這個不是開玩笑為什麼我們用這麼多時間浪費這麼多氣討論這件事呢就是說因為原來我們香港有些人好像譚耀宗那樣一個這麼愛國的人當他的民族當中國人被人冒犯的時候他竟然覺得沒問題的我真是無言以對我很想我們的聽眾自己打電話來尤其是